是把他们都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用上课这个单词用的是 had 在这里，而我们学的时候呢，上课叫 attend、take 等等。而 had 这个单词表示 have a class， 其实在这里意思挺。然而呢，有些朋友可能是说我去上课，可如果一个老师和学生都说上课，恐怕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呢，就不能说 take 或简单的一个 have， 他应该说 teach a class。I like geography because Miss Williams tells all about the places she has been to and shows us photographs. 这里面呢，我喜欢地理 like 这个词，说喜欢它只是强调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没有任何更深层的感情色彩。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说 I enjoy， 也可以用刚才Ian老师说话当中说过的 I'm into， 我喜欢音乐 I'm into music， 也可以讲述了 tell about。 这个表达法是同学们要一定要记住的，比如说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tell me about yourself。 那么 places 又一次再次的使用了定语从句，但这次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系代词，先行词是 places， 那么关系代词被省略了，是因为 places 这个词在从句中充当了宾语，所以关系代词可以省略。 and show us photographs，作者用了 photographs 而没用 photo 和 picture， 说明他照的相片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好一些的相机我们或专业一点的都可以用 photographs， 但你要说 picture 肯定就没有档次了啊，没有水准。 So、do you agree with me on the explanations on photographs and photo and pictures? Which、is more professional? I think pictures is a more modern word、photographs we don't say photographs really, we say photosSo just photos、or even and not pictures anymore, say pics. Yeah, pics. Yeah, that's popular. Do you want to see my pics? Yeah, very popular. Yeah, everything's abbreviated now、I think because most people can't spell anymore. It's one、of the reasons. Yeah, and they don't teach spelling at school anymore. Yeah、 but it's, yeah, photos, pics. And also influences obviously the web. So images and、you've got JPEGs and GIFs and all those sort of things、So I think it's just changing the language. Yeah. Well,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who is using the word, right? If they're older, like my mother would say, photographs, whereas I'd say photos. I watched a program, the American photographer used the word, I mainly photograph people and things. Yeah. So for those professions, yes, they use that word. Yeah, they would use it, yeah. And we also say that, pro. Yeah, exactly, yeah. For pros, they would certainly use photographs, yeah. 嗯，看来在英文当中呢，有很多词的这个用法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就像刚才丹尼老师所讲的这个 photographs， 它的这个简略形式呢就是 photo。那么有另外一种说法呢是 picture， 而 picture 刚才Ian也说也可以简称为 pic， see my pics， P I C S。 Yeah. When I came home, I helped mummy to set the table.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came home 也可以说 get home。或者是换成过去式 got home。 I helped mommy to set the table， help 后面可以接不定式 to， 可有可无，也就是可以省略。 set the table 的意思是摆桌子，我们说摆桌子呢主要就是说摆餐具啊。然后呢这个词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叫 lay the table， L-A-Y 也是摆桌子的意思。比如说 have you finished laying the table， 有没有把桌子摆完。We had rice pudding again. 今天我们一开头用了这个 had a hot bath. 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厉害啊，开头结尾真的是呼应，又用一个这个 had 这个词 have， 那么它表示的是吃。那这样我们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说第一个用法 have 加上一个名词等于它的动词形式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就是 have 可以表示吃、喝、抽。等等等等，比如说抽根烟吧 ，have a smoke， have a drink， 甚至在这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have a rice pudding again， 吃啊。 我刚注意到这个 Ian 和Danny， 你们两个在发音的时候用这个 pudding 还是 pudding？ Yeah， I was going to. There's quite a few words in here because I'm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We pronounce them differently. It takes some that word pudding. I find difficult to pronounce because I want to say.Pudding, but the correct English pronunciation is pudding. Pudding, that's it. Pudding. And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say that because I'm used to saying pudding. Different areas, pronunciations different, yeah. Good. 嗯，看来在英国本土呢，这个 pudding 的发音也是有所不同的。 嗯，我们最后一个表达 start this diary， 那么 I started 在这里指的是开始写。那 start 这个单词后面可以直接接名词形式，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省略了一个动词，比如说写，我不需要说写，但是这件事情可以做了，所以 start 这个单词可以直接接名词。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关于 diary 这个话题呢，我们在下节课当中继续和大家讨论。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 Ian 和 Danny。 Goodbye, goodbye. 好，朋友们，再见。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 Language is habi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没有课堂，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不为考试，不为升职，只为自己更充实。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